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Out 欧瑞强。剛才這隻靚歌再重聚原本叫做那天再重聚，亦都是我們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用了做開場的主題曲，一播了20多年。咁頭先呢個版本係比較新啲嘅，就多謝 Jackie 啦，彈呢個咁靚編得咁靚嘅吉他伴奏。咁喺呢啲歲月當中呢，一齊成長嘅除咗我嘅吉他啦同呢啲舊歌啦，我哋嘅好拍档阿 Vince 咧，都同我一起成长噶， 系啊， 你都系嚟紧嗰阵都系啲小妹妹嚟啦，嚟二千靓歌嘅时候， 系啊，而家变咗中女啦， 冇咁快，十年前就嚟咗二千靓歌啦，咁啊，咁啊，多谢亦都阿坚哥啦，阿坚哥都睇住佢大啦，系咪啊？坚哥系一个非常资深嘅音乐人， 坚哥又系识我爹哋嘅， 系啊，系啦，系你爹哋嗰代。咁今日咧二千靓歌咧就得我哋三个，咁主要咧就系我哋揾阿 Vince 或者我哋一齐 enjoy 下啲旧嘅歌啦，或者我哋选一啲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讲翻我哋童年往事啊，往日嘅岁月啊，或者系一啲回忆啊 memory 嘅歌啦，咁系。逢喺星期日嘅晚上唱下呢啲歌咧，嗰种味道唔知点解系特别浓厚啲嘅，好似饮住杯嘢，然后同大家倾下闲偈，喺星期日嘅晚上 relax 啲好啲。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屋企每年都有棵圣诞树，以前觉得佢好高好大棵。但是很快我 你觉得佢好细婆。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Well,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呢首 First of May 就係 B.G.'s 嘅名作啦，對我哋嚟講係真係名上之名啊！因為咧，我細個因為有好多今晚都係全部回憶童年往事。我少年時代咧，差唔多每日放學都聽呢只歌嘅。點解咧？我屋企係冇唱機，即係我以前冇可能啦，真係咁細個點買唱機啦？咁就算有唱機咧，都唔會有呢啲 B.G.'s 嘅呢啲英文碟嘅。咁我就有个同学咧，佢就喺太子道嗰度住。咁啊，借啲耳咧就话，诶，屋企借啲书嚟睇下，诸如此类。咁佢哥哥咧就有套 HiFi。咁 HiFi 咧最重要嘅碟咧，对我嚟讲咧就系黄色嘅。啊，坚哥可能应该拥有过，就叫做 Best of BGs。 哇，好耐咧。 即系佢唔系当然啦，我亦都当然睇过嗰出。两小无猜啦，即系两小无猜咧，就嗰阵咧唔可能唔睇嘅，即系呢出戏系咁啊，所有歌都系 B.G.'s 唱嘅嘛，咁啊 In the Morning 啦，系 Melody Fair， 因为电影就叫做 Melody Fair。咁咧 Best of B.G.'s 系咩嚟？即系嗰啲集，其实就系精选碟。当然精选碟都系黑胶碟嚟嘅，黄色嘅。咁啊里边咧有晒 I Started a Joke 啊。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Don't forget. 喂，咁你错喎。 竟然冇啊！ 咁啊撞错咗喎？点解啦？我又解释一下。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呢只歌咧，系 B.G.'s 两个人嘅时候唱嘅。咩叫两个人咧？佢三兄弟闹交，咁咧就两个咧就是、大哥同嘅其中一个细佬咧就 Morris 咧就一 pair， 咁就突咗出嚟嗰个叫 Robin Gibb。Robin Gibb 其实嗰阵咧就好出名嘅，因为佢嗰个沙华仔咯叫佢做长长头发哨牙嘅啦。咁佢有一把聲好得意嘅，好獨特嘅，所有好多好 hit 嘅歌都係佢主音，特別 I started a joke 嗰個咧，嗰個就叫 Robin。咁後來佢哋又再復合嘅，即係又冇啦，唉，好和好如初。咁但係你啲鬧交嘅時候咧，就得翻兩個。咁嗰個 MV 咧，我仲記得嘅，喺 TVB 成日播嘅，就係、是、大哥啊 Barry Gibb 咧就撐住架船，撐艇，兩個人一路撐艇就唱嘅。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系啊。 阿 Sunny 出嗰只佢咪嗰啲 Best of BG 就好多嘅咩 Massachusetts 啊，好多嘅，即系咁啊都当然有呢只 First of Me 啦，所以呢只歌系我嘅成长往事嘅好重要嘅部分嚟。头先就系呢一只叫做五月一号，唔知点解叫做 First of Me， 佢又讲圣诞节嘅，又唔知点解，咁就可能五月一号作嘅都未定。因为 Vince 你的童年往事呢，我想都是听中文歌大了。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真的在这个节目就学了很多英文歌，真的。 英文歌呢，你现在唱这只呢都是我们的童年往事。 嗯。 最主要呢就是歌词一讲就已经是好像我们小个即是少年时代做的一模一样。我真的这样做，我听 Uncle Ray。为了呢就要录他的歌，因为 你一按了领歌就按那个录音机就录低的，然后逐句学嘛。当然有这首歌呢，他说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我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就是听收音机的啦，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等着我最喜欢的歌出现。 Yesterday once more When I was young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I will wander ready.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 Every s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When they go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oken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s once more. Shoo-be-doo-lay-lay.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s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And not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ed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 S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All my best memories come back clearly to me.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Every sing-a-ling-a-ling that's day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Yesterday once more， 希唔希望啊你？希唔希望昨日嘅一啲往事重现呢？ 好嘅就希望咯。 聪明， 俾妈咪打啲就唔希望咯。 啱晒，其实咧，俾妈咪打啊嗰啲，我都觉得系当然唔会再发生啦吓，佢点可以再打？但系即系有时我细个经常都俾妈咪打噶啦，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都觉得啱嘅，如果佢嗰阵唔系咁样咧，我哋唔知道咩叫做错噶嘛，咁咪继续做耐咯。咁但系即系做错咗事，打几藤，真系用藤条噶以前。 我都系噶。 系啊，都系啊。咁咪好，咁如果你着短裙翻学，咪好大件事咯，一辣辣咁。 又好少喎、 啊，好少啊！ 即系好少打到落去咁低、啊，通常打 pat pat 噶嘛。 哦，咁又冇人知啦。咁啊，男仔咧好多时候，我以前小学咧就着短裤嘅，冬天都系。咁所以咧，就如果受罚过咧，系所有同学都知 道。好瘀啊！ 好瘀， 真系好瘀啊！ 好瘀，咁啊，不过都唔紧要噶啦。我哋都啲脚咧都周身伤痕嘅，因为我踢波啦。佢膝头哥咧，成日都系搽住红药水，啲手啦、手掌啦、手踭啦、膝头哥最多，因为一跌咧就梗系嗰度落先。 啲石地 啊，咁嗰阵就我哋唔需要话咩，要靓啊，搵嘢包住啊，冇噶啦，总之搵啲红药水，系要咁搽，成只脚都红色嘅，所以啊，咁啊以前中意踢波玩啊嘛，咁实有啲咁嘅嘢。咁如果喺郊外住嗰啲朋友都系啦，喺乡村长大过，我谂好多嘅而家听紧。我都好希望喺乡村长大，因为嗰种即系乡村嘅生活咧，即系我后来大过咗一路咁寻找，有时特登去，所以后来我做咗个音乐农庄就系咁解，系好唔同嘅，即系有啲亲戚啊，啲朋友喺乡村度住嘅直情。我真系去过嗰啲地方，瞓一晚都唔得啊！咁样，跟住之后佢又喂猪啊、喂鸡啊，好过瘾噶。啊，系啊，真系养猪嘅。咁啊，呢一个童年时啦，希望喺一个家乡度长大，最好有一个青梅竹马一齐大噶啦，一齐玩啊嘛。 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金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趟。 童年时我与你打千秋，想要盼月亮。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无永远相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梦？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无永远相向？试过啦，如果你喺乡下地方住，细细个嘅时候同佢一齐玩青梅竹马，两心相悦，然后喺嗰棵花树上边画咗两个心。我以前喺度好傻咁谂，成日都谂同一个问题，刻咗啲嘢喺个树度咧，谂下呢棵树长大咗之后。大棵咗之后嗰个心会唔会变嘅咧？会唔会歪咗咧？或者系跟随嗰棵树嘅树干一路长大咗咧？真系不得而知。歌名叫做《童年时》，我非常喜欢嘅一首歌曲，由郑国江老师写词嘅。有弹钢琴嘅边时？我剛才就讲在乡下那里有青梅竹马，我估任何一个人都会有青春少年时。如果你拍过拖呢，跟着这只歌呢，叫做 The Way We Were， 虽然是往事来的，但是都值得回忆的。 For the way we wer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转数快服务今日因为系统维护时遇到未能预见情况，今朝暂停服务五个几钟头，下昼一点恢复服务。金管局解释，今次系统维护由于涉及系统迁移安排同提升，较过往复杂，对造成不便深感歉意。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事件较为罕见，相信要调查后备系统未能运作嘅原因。有金融界人士相信事件不会造成转账混乱。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邵永恒表示，研究让港版健康码申请者主动申报是否到过高危地点，是否属高危人士等，又说已经将研究报告提交内地相关部门。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忧虑特区政府的方案和内地现行机制有很大分别，只靠市民的自觉性，恐怕内地未必会接受，导致通关的工作受到拖延。谭耀宗认为，直接使用内地的健康码应用程式最简单直接，担心内地可能会觉得特区政府研发的应用程式最终做得不准确或不彻底。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认为，日后本港的健康码应该要与内地系统互通，才能够有效追踪病源。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和吉尔吉斯，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其中两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由菲律宾抵港的两名男子分别入住赤立角富豪机场酒店和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期间确诊。由吉尔吉斯抵港的一名17岁女子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她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美军情报显示，北韩可能在出年恢复试射远程弹道导弹，警告平壤将继续对美国同盟友构成重大安全挑战。美国国防情报局发表军事能力报告，对北韩致力加强军力发出新警告，指北韩领导人将核武视为掌握政权的关键，最终作战目标是将核武和弹道导弹结合，从而可靠地发挥作用，并追上南韩、日本和美国的水平。报告说，平壤有可能在明年测试远程导弹，并可能进一步进行地下核试。报告又说，北韩领袖金正恩推动国家走上发展核武的道路，期望可以将美国置于危险之中，从而威胁华盛顿，并迫使美方作出有利平壤的政策决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可以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近年兴起虚拟货币，而其中 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的技术，亦都引入艺术买卖之中。究竟乜嘢系 NFT 呢？ 同質化就是譬如我的袋裏面有一張20紙，你的袋有一張20紙，我們會覺得我的張20紙和你的張20紙的價值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交換了都沒什麼所謂的。但是非同質化就剛剛相反了，就是我的張20紙和你的張20紙不同的，因為可能編號不同，又或者上面的公仔不同，於是乎呢，我拿著我的張20紙和你拿著那張20紙，我們未必覺得是個等值的。 麻煩了藝術愛好者兼經濟學者徐家健教授。最近王家卫导演创作首件 NFT 作品，这个作品是电影《花样年华》未公开的片段，全长1分32秒，最后在拍卖会上以428万港元成交。 传统拍卖的画将它数码化，然后将它找个光碟好或者 hard drive 好放在上面，然后就被人拍卖。咁有 NFT 嘅做法咧，佢摆咗上区块链嘅时候咧，就可以当成睇一个方法，就系确认咗个产权。区块链嘅意思咧，即系话你将佢每一单交易，然后喺度博落去啊嘛。咁艺术圈里边咧有讲法，就系成全有序。咁即系话，譬如我第一个买家嘅买王家卫嗰只 NFT 之后咧，咁我个记录就会记录咗里边噶啦。之后我再卖俾其他人嘅话咧，又会记录咗喺上边噶啦。咁变咗每一手嘅交易嘅时候，咪都可以睇到个历史系点样咯。咁呢一个就同拍卖行拍卖嘅时候，可能佢要攞翻一张俾张纸嘅认证你，咁有啲唔同咯。 王导演这个 NFT 值428万港元，而每一个 NFT 的价值都不同，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明白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心再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肝经寸毛，及时扶助我情意般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有意老一点更好。环顾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有百万套，有几多金钱，从不更改到老。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心随人转淡，热的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净 天穿舞，及时扶助我，情义般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还顾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到 希望呢啲感情，好似头先只歌一样，感情到老就自由。希望一路听住二千靓歌嘅朋友，同我哋已经有一段颇长嘅感情。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都会喺度等你。多谢阿 Vince， 多谢阿坚哥，更加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因为呢啲歌系要同你分享嘅。今日我哋咧都有少少一路成长嘅。感情愿望就是回忆啦，童年往事啦，值得翻开旧照见到的当年啦，等等。不如咁啦，阿 Vince， 我哋揾只歌咧，由细唱到大啦，好嘛？个个都话由细听我听到大，喂，呢只歌就啱啦。咁啊，我都可以参与。不过咧，细个嗰阵，我唔记得我自己系咩声。Vince， 你自己细个系咩声嘅？ 唔知喎，因为我细个唔唱歌噶。 系几时开始识唱？ 我谂我真系中学之后添啊，中学都系唔唱歌，净系帮同学伴奏噶咋。 唉，我同你都差唔多，你估唔到，我细个把声系冇录低过，因为我冇唱过歌，甚至到小学咧都冇，跟住咧去到初中都冇，直至到中三我先知道自己可以唱下歌。因为上音乐堂啦，都冇录音噶，唔知把声系点噶。不过老师俾咗 A 咁就，咦，好似得喎，一个唔觉意咧就唱咗咁多年添。不如咁啊，我哋寻找翻我哋童年嘅时候嘅声音，少年时候声音，然后一路到而家嘅声音。 长漫长夜晚，仲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仲未觉是冷。 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生更思，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以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或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今日长大咗啦，叫啊用三分钟嚟代表咗三十年，由细唱到大就系呢只歌啦。咁即係非常欣賞阿 Lam 同埋林振強佢哋嘅合作，將一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歌咧，就改裝成為我哋好好聽、好真係好好有意義嘅一首《三人行》啊！細個然後到十八歲，然後咧就變咗帶住更深更事嘅傻頭小子啊！嗰、那個當然唔係阿 Lam 嚟嘅，一隻好聽嘅。Unicorn Song 改編的三人行 Vinci 你再挖盡心思想想你小時候彈琴那時候我初初幾歲學琴、啊、 應該計正就六歲 六歲已經彈了 是啊 都不出奇的很多、都是六歲因為太小時其實就彈不到的是不是六歲差不多我覺得 是啊我還記得那時候是自己捉住妈咪入琴行嘅，话俾佢听我想学琴。 哇， 系 同人哋刁钻嘅， 系嘛？但细个通常系俾 逼 噶 嘛，嗱一路逼到几时咧？你估？我见过几个 case， 一路逼到咧考咗八级啦，咁咧就嗱、我终于考到啦，好开心啊！我以为 其实我都系嘅，因为我学到我大概。考完二級咁樣啦，就覺得好開始好悶啊，咁然後就唔學咯，然後就同媽咪講就話，可唔可以唔學琴啊？咁媽咪就話，唉，不如咁你考到五級啦，咁樣五級就俾你唔學啦，咁樣，咁我就咧好快好努力咁樣考到五級，咁啊考完五級第一件事咧就同媽咪講，唉，我可以唔學琴啦，咁開始就鬧我啦，咁啊，唉，供咗你學咁耐咁樣，你一定要考埋八級俾我睇啊嘛， 係啊，咁啊終於啦，好多人都係我頭先聽嗰句啦，未完。好耶！我考到八级啦，妈咪，我可以以后都唔使弹啦。咁 系啦， 真系有呢啲 case， 其实唔紧要嘅。我唔系教坏人啊。咁啊，如果你一路弹古典钢琴啦，即系一二三四六七八，甚至演奏琴，弹 classical， 弹啲古典音乐。咁但系其实咧，可以好似 Vinci 咁咯，你可以弹下流行曲、抒情嘅或者诗歌嘅。咁啊，两者一齐嚟都得噶，唔使一定要放弃某一种吓，完全系可以嘅。不如由而家开始，唔识弹琴嘅由零开始啊！ 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路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而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其实有点不易 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一千遍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和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而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让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即使其实有点不易 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千遍，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由零开始，而家由零至一百，你而家到几多度啊？几多分啊？ 啊、永远都冇满分噶、哦 啊，自己比咧就好难嘅，吓咁啊，唔紧要咧，我哋由而家到满分都有一大段时间嘅，因为系咩话学即系学到老啊嘛， 学到老做到到做到老系咪？ 唔系，总之学到老啦、啊、所谓老咧又有自己嘅标准噶嘛。咩叫老啫？而家我哋啲求其 你攞开电视又好，你听下啲唱片又好啦，所有啲唱得好好听嘅天王巨星或者好有味道嘅，全部都系六十岁又好后生嘅，七十几岁嘅大把，咁所以同以前嗰个 concept 真系好唔同，所以我唔系好担心啊，周边啲朋友，哎呀佢又老啦，冇从来冇呢个谂法，所以由零开始一路到几多分都好啦，总之系开心地向前咧就至好啦。跟住呢隻歌呢，就真係我由零開始嘅時候呢彈吉他唱歌呢，我唔係唱嗰啲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文歌，我未識喎，小學我已經係接觸到呢隻歌㗎啦，咁揸住哥哥嗰個吉他呢，即係嗰個幾廿蚊買返嚟嗰個吉他呢，淨係識掃嘅啫，係咁喺度掃，因為呢隻歌容易彈㗎嘛，幾個 cord 㗎可以見喎，咁仲要呢，我就唔知點解細個我就識吹口哨嘅，所以呢就呢隻歌呢就成為咗我，咦幾啱我喎，隻歌你叫做常青樹 Evergreen Tree。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Weather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A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On the evergreen tree. 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in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Weather branches will blossom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o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从前来生挣扎故事上载，犹如为我相恋再说相侣，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我。 欢迎呢位天使来到二千靓歌再重聚。呢个歌你叫做原来身，系原来天使在身边，系边时嘅作品？边时唱啦，梗系边时你嘅天使有几多个？ 系啊，即系 有冇数到？ 其实咧，头先啱啱听翻呢一首歌咧，都冇管动啊，因为点解咧？嗰啲听到好大棚嘅，即系。choir 和音 啊， 其實我當時錄音的時候真的邀請了有些是識，有些是不識添，即係有些是朋友再搭朋友咁啊，就總之邊個唱得嘅就嚟幫手啦咁樣，嚟咗二十人啊， 係啊，呢啲就係天使咯，呢啲小天使嚟幫你一起唱啦，咁誒呢個歌嘅好有意義咯，我覺得個歌詞就係講即係其實每一個人咧唔需要沮喪，唔需要遇到困難嘅時候咧，覺得冇人理你，因為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或者更多的天使在身邊守護住你， 同埋鼓勵大家真係哦，原來你一句的鼓勵關懷說話咧，都可以救翻一個人。 係啊，如果真係好多真人真事所以我哋都會喺二千靚歌咧，盡量將呢啲好嘅歌、好有意思嘅歌咧，經過唱歌啦，經過呢啲靚嘅音樂，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咧就會係諗翻啲好多以童年嘅往事，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啲都係好值得回憶嘅，因為自己已經大過咗啦嘛，年老咗啦嘛，童年已經過咗啊。雖然咁，但係好彩咧，我哋嘅memory 啦，我哋嘅回憶咧，仲有存在，亦都非常感恩嘅，因為如果我係生喺一啲戰亂嘅地方。咪冇咯，譬如话我哋嘅童年好似呢只歌咁讲，好似好 childish 嘅歌，但系其实系真嘅。童年咧，我哋好多乐趣嘅，学踢波啦，咁成踢得唔好咧，就系啲同学叫你，你执波啦咁样。咁另外咧，跟住学唱歌咯，咁弹琴学唱歌啦，咁跟住咧就唱《苦海孤错》。咁就话边个走音啊，梗係你啦，咁样就指住你嘅。咁再大啲呢就仲傻啦，傻傻地就学人拍拖，点知就希望轻轻拖隻手啦，手仔轻轻拖啦，咁就真係趣事多罗罗，几好笑呢一个。陈发强嘅旧歌来自 BG's 嘅 Massachusetts， 佢有童年乐趣多。趣多又不厌又傻，球场学踢波，乱踢更乱磨，学踢波顿夹魔，散波饼多到要我落场，为执波更稳我。童年乐趣多，日子真好过，弹琴又唱歌，愉快更邂逅，学唱歌排排坐，唱苦海孤错，当我大傻是走音都指我。年乐趣多，大哥更中傻，纯情学拍拖，话名温功课，胡切磋同看书，手仔轻轻拖，吹怪是成罗，讲亲 紧讲我。 只真好过，弹琴又唱歌，愉快更邂逅。学唱歌，排排坐，将苦海孤坐。当我大傻，系走音都指我。年乐趣多，大哥更中锁。纯情学拍拖，话名温功课。互切磋，同寒暄，手仔轻轻拖。趣里怪事成罗，讲亲都讲我。日子开心过，同年乐趣多，日子开心过。 Till I'm going back to Massachusetts。我小时候就是听个 Robin 叫 Bee Gees 的哨牙歌王啊，他的声音很特别，真的印在他的脑子里，这个就是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歌呢，陈百强的歌都很讲中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踢波啦，踢波啦，坚哥有冇踢波啊？细个， 梗系有啦。 梗有冇着白饭鱼啊？啊，梗系着嗰啲白饭鱼踢噶。我哋边有波拨啊？冇草地场踢嘅，踢嗰啲石屎地。 着到个底鞋，底就滑晒啊！ 滑晒不得已啊！咪呢只歌讲得好啊！佢乱踢更乱磨啊！我哋叫做即系磨姜啊！我哋叫做吓，咁啊磨到啲白饭鱼烂晒。呢个都系我嘅童年往事啊！边时？你我認識你爹哋嘅， 系 虽然佢而家喺度，不过咧你可以追忆下你同爹哋嗰啲往事吧。佢点样教诲你啊？喺音乐上边， 其实反而佢就冇咩，即系佢又觉得我做得唔好，就会直接讲出嚟咯。 嗯， 即系喺音乐上，可能我唱歌，喂好好雞仔聲喎，或者係彈琴，喂好唔啱 beat 喎，咁樣佢都會即係直接講咯。反而咧，我就有個好即係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是、咧，你知我係即係堅哥就知啦。咁我爹哋都係主要做夜晚工作噶嘛，做音樂。咁喺一啲可能係夜店嗰度咧，就彈啦，彈 band 咁樣。係啦，咁啊，永遠咧就。可能夜晚飯都未必同到去食咧，你就會見住佢離開屋企工作嗰個背影咁樣。 次次日日都係咁。 係啊。 嗯，所以咧就每人都有唔同嘅往事，同埋同父親嘅背影都有一段段嘅回憶。歌名叫做《追憶》啊，寫得相當好嘅，又係林振強嘅歌詞。 童年在那泥路裏生頸渴。一对沙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更抖，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趁公屋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印我的打 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边冻如冰一般灰暗，为何曾共舞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底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里逗留。 追忆当然是 Lam 和林振强的另外一首合作的作品。你就好多，因为你爹哋现在都很活跃啦，一路弹音乐啊等等。我爹哋就当然年纪大很多嘅，咁亦都离开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我的父亲的追忆咧，好多时候而家都要靠睇翻啲旧相，电话里边一张都冇。全部都是真的相簿那些，即是以前那些啦。Vince 有没有见过那些相簿呢？ 有啊。 你那些相簿最，我想极其量呢都是一个即是透明的胶咁黐来的。即是摆好晒，然后呢就冚了一块好的透明胶嘛。 撇开咁摆咗。 但是我地细个那些，我爸爸那些相簿呢、即是由佢开始就用相角的。有冇见过啊？ 摄四只角 嘅系啦，冇错，摄四只角。咁你嗰啲大啲，你就自己黐嘅，即系嗰个相角可以黐喺个相簿上边。咁如果你大啲嘅相，你咪大啲咯。但系四只角唔同色嘅，咁任你买咯。咁啊，就将嗰啲黑白相咧，基本上就摄入去。咁啊，个 design 就你自己。个好处就系你哋系要中意点摆点摆。 即系自己排版 啊。自己排版啦，系啦，咁样啦。咁啊，成本咧好特别厚就咁解。咁我都係靠呢啲 photographs 同埋一啲回忆 memories。Jim Croce 一隻好少唱嘅歌，我以前學吉他都有唱 Jim Croce 嘅歌。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Christmas card you sent to me, oh then I haveTo remember you, memories that come at night, take me to another time, back to happier day when I called you mine. But we. sure had a good time when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Morning walks and bathroom talks, oh how I loved her then. Summer skies and lullabies, nights we couldn't say goodbye, and of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knew, not a dream survived.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all the love you gave to me, how I just can't be true. There's all I have of you. We should had a good time where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Morning walks and bedroom talks, oh how to them.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会在西湾河展开首个市区更新需求先导调查，首先针对筲箕湾道两旁楼龄超过30年，大约250栋楼宇，整个研究范围将涵盖大约24公顷土地，东至茶湾道，西接英皇道。市建局非执行董事谢伟全话：，据其了解，范围内超过80%楼宇楼龄超过30年，超过一半楼龄达50年或以上。谢伟全话：，该区组合多元，例如有合作社楼宇，亦有建筑物业权分散。至于区内重建发展潜力系点，佢话有待今次调查取得数据，再作规划分析。他又認為當區未來應該朝著小區發展模式這一方向重建規劃，以提供更優質居住環境。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所有區議員的薪金、酬金和實報實銷開支運作上都有要求，亦都寫得清楚。徐英偉出席一項活動之後，被問到有宣誓後被指不符合資格的區議員被追討實報實銷開支，他說是根據既有程序和條例去做，要跟從指引。被問到當局仍未對新界西部分區議員的宣誓是否有效作決定，以及有區議員因為健康問題未有宣誓，徐英偉表示每個個案都很認真處理，有最後決定會公布，至於因為不同原因未能宣誓的人會盡快安排。今日是全國扶貧日，亦是國際消除貧困日，工聯會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減貧建議，包括向高利潤企業徵收 17.5% 利得稅，即是調高1%，認為利潤高的企業需要有更多承擔。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說，香港堅尼系數高企反映貧富懸殊，財富應該公平分配，向共同富裕出發。他亦提出最低工資由2年1檢改為1年1檢，避免數據滯後，同時建議政府取消外判制度，並為低薪僱員代供強積金等。三人在希臘雅典衛城企圖示威，聲稱要解放西藏，杯葛北京2022年冬奧。他們又試圖擺放涉及香港革命的旗幟。有報道指，其中一人是前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法新社引述希臘警方報導，兩女一男被捕，所要展示旗幟和標語遭到沒收。雅典星期一為北京冬奧會舉行聖火點燃儀式，第二日將聖火交給北京冬奧組委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 B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40年啦！ 咦，40岁老过我、啊，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女子乐队 Wiz。星期一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听到个歌词啊，真系佢哋冇谂过养大啲小朋友之后有咩回报。总之咧，尽佢一生嘅力量去抚养呢啲佢细个嘅时候，无论佢系点样嘅，身体系咪健全嘅，都会全心全力照顾佢哋，非常之敬佩。所以跟住呢只歌咧，叫做《两小无知》，亦都系我嘅作品，好多好多年前，系我演嘅一出电影。我演嘅一个角色咧，系一个轻度弱智嘅一个少年，所以我写咗呢只歌。 望着他 天使如初向你走，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透，莫苛求，宁静里心舒透。走，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世界有纯真的爱，完全没有恨仇，莫苛求，宁静里心舒透。 这个电影不是叫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就是西片来的，很出名的一首叫做 Melody Fair。 这个歌呢，那个电影也叫做两小无知，因为两个主角呢都是一个轻度弱智的少年来的。如果讲起平时讲起两小无猜呢，我哋突然间谂起只歌嗬，即 Melody Fair 啊，嗰阵咧就真系可以讲系我哋少年时代啊，实体嗰出戏，你应该睇唔到噶平时。 冇啊，冇 冇啊， 冇睇。 阿健哥有啦，应该系咪？有冇睇过两小无猜啊？ 都冇咩印象啊，我知道有呢套戏，系啊，唔知道有冇睇过。 哦，呢一出咧就可能系你可能已经成为咗职业嘅音乐人啦，即系要好忙咁去翻工。我哋咧即系初中生啦，差唔多啊，应该系印象中，因为有啲识嘅呢啲情窦初开嘅情怀，就系讲两个即系两小无猜啊，两个少年咧， 系啊， 读书嘅中学生嚟嘅，仲有一幕是私奔添，咁但系即系当然咧，啲系青春电影嚟嘅。青春电影当中咧，有好多好嘅歌，就 B.G. 啊，头先我唱过《First of May》啊，等等。但系香港好多青春嗰啲歌咧，不如咁啊，阿 Vince 咧就青春过我哋好多嘅。你嘅青春仲系乜嘢？ 系都几比较新嘅呢首，即系呢首歌都系鼓励大家啊，其实你要珍惜你嘅即系青春啊，即系 唔好浪费啊。 系啦，即系我可能系咪年轻人可能读紧书啊，咁佢可以好多时间试好多即系新鲜嘅嘢，即系唔使为咗呢个家计咁样要劳碌咁样，所以就系即管去放任试多啲，发掘你自己嘅可能性。 哦，好，有青春就可以短暂任性，唔系真系任性嘅，要去试一啲你成长咗之后咧，真系冇乜能力、冇乜时间去试嘅嘢。 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明白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数，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带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饭，无惧雨水沾湿两眼。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趁尚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预约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便接返，无需定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猛，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但人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界限。大好青春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趁住有定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便折返。记住每夜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灯。别忘掉原是已单纯，体恤每个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饭，无惧雨水沾湿两眼。连月灿烂， 呢个歌叫做 《青春种》 哦，都好早熟噶啲人。如果佢系一个青少年咧，可以谂到咁多嘢，哇！即系自己鼓励自己啊，可以任性啊，可以去闯啊，吓，因为冲出去唔掂就折翻吓，翻翻嚟吓，唔紧要嫁咁。 所以其实我发觉，即系我哋细个咧，其实可能学好多嘅道理啊，或者一啲嘅教诲咧，唔系喺爹哋妈咪度，系喺听歌度学翻嚟。 系啊，我就冇乜呢啲感觉噶。 即系学生歌、啊， 因为如果你佢讲紧呢啲少年时代咧，或者甚至青少年时代咧，讲少年先啦，我冇咁嘅福分，我好多人就教诲我应该点做咧，喺起跑点应该点样冲。 根本是一嚿饭嚟噶嘛，我少年时代真系一嚿饭嚟噶，净系识打波啊、玩啊咁咯。但去咗青年嘅时候咧，就啱调转啦。嗰啲父母根本唔完全唔需要点样教诲或者鼓励我，因为我已经飙咗出去，即系飙咗出去好远添啊，仲要系，直情调翻转头话俾，诶，你唔使惊啊。你唔使驚啦，我搞得掂㗎啦。你唔使俾錢我交學費㗎啦，我已經搞掂晒。我喺出面租埋屋添，即係嗰啲。 你太早熟啦。 早熟得滯，即係突然間嘅，即係本來由一嚿飯變咗唔知一嚿咩，係一嚿早熟嘅番薯。咁所以變咗我冇頭先嗰啲死啦，好忐忑啊，好躊躇啊，我又要人鼓勵啊。又好惊死啊！呢啲唔会噶，我 即系譬如好似沉默是金啊嗰啲，即系咪细个听会觉得啊系讲少啲嘢啦，好似 有啲用嘅 金嚟噶啦， 有用嘅。我咧就即系直情咧，你唔系讲笑啦。我有一只歌咧，如果系小朋友听咧，听可以听中间嗰首唐诗嘅独白啊。嗰首唐诗咧来自唐朝啦，当然。有位诗人叫做何之章，咁佢写咗一首七言诗，全部七个字嘅，好犀利嘅，叫做《回乡偶书》，就讲呢个人咧，即系好离乡别井好多年啦，翻到去嘅时候嗰种境况。我好大个之后咧，真系试过呢种感觉。我已经识唱呢只歌，所以我翻去故乡嘅时候咧，就真系唱咗呢只歌俾我啲叔父乡里听，啊，系我爸爸叫 我。我有跟你去嘅嗰次肇庆。 系啊，系啊，你都有去噶嘛？呢个歌叫做《客从何处来》。 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难博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小离家路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相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老，寸草心感春挥土，难抑伤悲。

大家都听咗好多年，好熟嘅一首《Amazing Grace》，一首可能最多人识嘅诗歌嚟嘅，叫做《恩爱》。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都会围绕住我哋嘅回忆啦，我哋嘅童年往事啦。边时自弹自唱自己嘅往事咧，真系一番滋味在心头噶。很多人都讲咧，即系话睇下以前诶，阿周润发嗰啲《上海滩》啊，咁啊，嗰啲剧集嘅背景咧，就讲起以前上海十里洋场嘅时间，咁啊，真系纸醉金迷嘅时间，就哇，好繁荣啊，好繁荣啊，咁样就系因为好多呢啲音乐啊、歌曲啊、电影啊喺嗰度大行其道啦，真系带动经济。但系我又觉得咧，头先你唱呢只歌咧，嗰、那个年代咧，即系70年代嘅香港咧。你都唔好话，我啊觉得好唔好听人讲过，不过我真系觉得咧，因为我细个好有印象，成条弥敦道又好啦，去到北角又好啦，所有嗰啲夜总会咧，都系 挂晒呢啲大歌星呢啲相出嚟。你记唔记得啊？阿 Band 相都有， 系啦 ，Band 又有咩？哇！全部咧着晒闪灵灵咁样啦。咁啊，当然有来自台湾嗰啲哇，青山啊，姚淑容啊。咁头先呢一位咧就系呢一只歌就个个都唱嘅。咁如果你冇呢一扎嘅台湾即系国语时代曲咧，带动香港嘅潮流咧。就冇咁興旺嘅喎，啲夜總會唔知唱咩歌喎，又唱英文歌咧，我唔啱聽喎。你知好多人唔係好聽英文歌噶嘛，咁好多即係使得錢嘅人去夜總會嗰啲人咧，都聽中文歌，就真係全靠呢啲往事只能回味。我突然間咁樣諗嘅，真係嗰陣係令到香港個經濟好似突然間飛起咗好高啊，好多一樣。講起往事咧，我嘅往事抒情好多，我就當然。太细个咧，就算大个都唔会去呢啲纸醉金迷嘅地方，去唔起啊，去唔起，实在即系太花费啦，咁所以啊，即系我哋都带动咗，请咗好多香港嘅资深音乐人噶， 系啊，好多以前都好多， 系啊，喺啲夜总会翻工啊，台湾又嚟菲律宾 band 先，就再高级啲啦，就去啲五星级啦，咁啊，全香港咧都系 live band 嘅，咁啊呢个而家少有反而。不过我的往事咧就听许冠杰啊嗰啲啦，嗱我细个啊嘛。如果你往事只能回味咧，我而家就将我的往事温馨地回忆一下。以前有只歌系许冠杰嘅，叫做《往事》。 往事在我心里涌现。往事不胜同境，徒令内凌乱。往事誓似天际闪电，往事空添怀想，人是世间万变。愁对明月再圆。悠长若记心境千百转，向怀万柳言，难令故梦重现。往事令我朝晚思念，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One tonight. If I said I love you, would I be speaking out of turn? I'm only human, but I'm willing to learn. Angel, make my wish come true.Let me be in heaven, here on earth with you. 往事令我朝晚思念，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往事。 往事好像这个音一样，往事 fading away， 慢慢地淡出 消逝都好嘅，可以如果仍然用呢啲 call 嚟谂翻起我哋当年嗰啲小朋友啊、少年啊、青年啊嗰啲往事咧，啊都仲有啲回忆嘅价值，真系好值钱嘅，因为呢个回忆咧唔系人哋嘅，系你自己嘅啊，就唔系好似你头先啊阿边时喺新闻前咧唱嗰只歌咧就叫做咩？ 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啊，真系好好笑呢、這个歌名好嘢。但系我啱啱调转嘅，呢回忆咧系你自己嘅 exclusive 嘅，即系冇人能够攞到，因为每人都唔同啊嘛，系咪？咁如果你话啊，我同佢嘅回忆系一样，我哋一齐成长，咁就 perfect 最好，大家有共鸣啦。往事之后有啲咩怀想添？有啲咩少年时代记得起噶？ 一首应该是我第一首学的文歌了。 文歌 是啊， 听下先。 这首叫做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哦，不见了啲花唔紧要，一阵间你唱完我送两扎俾你。 会不会学啊？佢哋学咩咧？要学呢一个反战嘅意识，即系话学识打仗的祸害。我认为即系英文呢啲 simple 复简单嘅民歌嚟讲，呢一只系精品嚟嘅，因为佢最简单。每一段嘅啫嘛，唱嚟唱去都系嗰段，不过重复咗五次，每一次嘅歌词都唔同嘅，就是一个循环嚟嘅。 究竟啲花去咗边咧？咁啊，兜咗好嘢，都唔再介绍啦。咁但系如果各位家长咧，想教下啲小朋友唱英文歌，咁咪从呢啲简单嘅文歌开始。其实我觉得呢只歌应该系纳入呢、這个教科书嗰啲音乐堂嗰啲教科书里边，可以教佢哋唱歌之余咧，教英文之余咧，好简单嘅。但系咧，最重要就系一个对战争祸害嘅意识。咁啊，从细咧就可以吸收到就好啦。我哋就学到。咁啊，其实呢只歌咧 ，Vince 系五十年代啊，有一个民歌老祖宗咧叫 Pete Seeger， 咁佢作嘅。咁但系咧，我突然间谂下，我跟住想唱只民歌嘅一组。有咩拉楞呢？我突然间谂到个拉楞，就系、是、咧，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好多人唱你头先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重唱嘅、Peter Paul and Mary， 尤其是咁啊 ，Peter Paul and Mary 咧就系直情系喺六十年代初嘅时候咧，佢哋成名嘅时候咧，唱 Blow in the Wind 啊，都系靠呢啲歌咧就成为世界巨星嘅，即系全世界都听佢哋唱，因为嗰阵点解咧？美国打紧越战，呢、這个好重要啦。咁因為好多年輕人都出嚟反戰啦，咁啊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活動，包括就唱歌活動啦。咁關跟住呢只 Yellow Bird 咩事咧？咁啊當時咧就決定呢、這個去打越南嗰啲咧，應該係尼克遜嚟嘅 ，Nixon 啊 ，Richard Nixon 啊。咁呢個尼克遜總統咧就我好記得咧，唯一記得佢一樣嘢係好嘅。即系后来佢系水门事件啊落咗台啦，咁但系咧佢好咧就系话啲记者问佢啲家常小事，你总统先生你最中意咩歌啊咁啊，佢竟然话我中意一只民歌叫做 Yellow Bird， 系啊系佢嘅 favorite song， 好简单嘅一只歌，唔知点解佢会中意啦，我就觉得好容易解嘅啫，因为简单易听顺情。因为佢呢啲政治人物咧太唔纯情啦，非常之草根泥土嘅一只歌，叫做《黄色小鸟》。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d sit all alone like me.Did your lady friend leave your nest again? That is ve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You can't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You're more lucky than me. I also had a pretty girl. She's not with me today. They are the same, those pretty girls.Take tenderness, then they fly away.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d sit all alone like me. Let h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Coming soon, picks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ike banana to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Wish that I were a yellow bird, I'd fly away with you, but I am not a yellow bird, so here I sit, nothing else to d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会在西湾河展开第一个市区更新需求先导调查，首先针对筲箕湾道两旁楼龄超过三十年，大约250栋楼宇。整个研究范围将涵盖大约24公顷的土地，东至柴湾道，西接英皇道。市建局非执行董事谢伟全说，据他了解，范围内超过八成楼宇楼龄超过三十年，超过一半楼龄达到五十年或者以上。谢伟全说，那区组合多元，例如有合作社楼宇，也都有建筑物业权分散。至于区内重建发展潜力是点，他就说有待今次调查取得数据再作规划分析。他又认为，当区未来应该朝着小区发展模式这个方向重建规划，以提供更优质的居住环境。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以及吉尔吉斯，到达有 L42R 变种病毒，其中两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由菲律宾抵港的两名男子分别入住赤立角富豪机场酒店以及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期间确诊。由吉尔吉斯抵港的一个17岁女子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她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警方拘捕17名男子，他们涉及一个活跃于东九龙的黑社会帮派，因私人恩怨和利益发生内讧，引致日前在秀茂坪和观塘接连发生三宗伤人和刑事恐吓案件。警方说，今次黑帮内讧发展成一连串暴力事件，更令到有无辜市民在网吧里面被误以为是三合会成员而受到袭击。警方又说，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59岁，大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当中两人相信是连串暴力事件的主脑。其中11名被捕男子仍然被扣查，其余人士已获准保释。台湾新北市虎豹潭溪水暴涨冲走6人，当局通宵搜救，至今确定4人死亡，仍然有2名小童失踪。当局已经冻结组织今次自然体验营业者的财产。事发在昨天下午，16名大人和15名小童，一共31人参加自然体验营前往虎豹潭虎道，期间因为大雨折返，经过一条溪的镇，溪水暴涨冲走6个人。当局通宵搜索之后，今日先后发现4名死者遗体，分别是2名男子和2名小童，继续搜索失踪的2名小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姐，大家姐啊！我哋每个礼拜只系做5日节目，好多人都话唔够喉喎。 吓，大妮姐，你唔系话想我哋翻足7日工啊嘛？系咪啊？喂，白虎，你点话好啊？ 唔使惊嘅，大家姐。如果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听唔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个直播节目《Made in Hong Kong》啊，一于上翻去香港电台网站听重温啊。哎呀，听闻嗰个李志刚咧，次次做 gym 咧都会听住重温、啊。 喂，唔好爆我啲嘢、啊，咁、那个节目好听。听咁梗系要一听再听噶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新星家居大使冯允谦话：出入平安，自然就开工大吉啦。 荷花组系代表呢、這个啊花开富贵，同埋呢个出入平安。因为我知道你系整 lift 噶嘛，系咪？ 系。 咁其实安全系最紧要嘅，咁所以就送俾你，希望你做嘢都顺顺利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张国富嘅展翅故事。 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美妙难。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在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护航，美丽的快乐人生，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感激一生里陪你笑着行。 二千零歌再重聚，陪你笑着行，行到最后一个部分啦。今日好多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哋一起集体回忆啦。我谂起童年往事，又谂起当日嘅回忆，谂起成长嘅岁月。所以我同阿边时咧，今日唱咗好多好多关于我哋嘅往事，关于我哋嘅回忆，全部都系用中英文嘅靓歌同你一起回忆。 共你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只是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心声回 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红着脸。纯真爱，黑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互励同互勉。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多谢 Vince 将呢只相识在童年啦，系变咗第二个世纪。我从来冇试过咁样唱呢只歌嘅。 我知道， 都系即兴嘅，即兴咧就有时好嘅，因为其实几十年前嘅歌应该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先啱，等于我哋而家嘅人生一样。有时回想一下，唔系净系怀旧。而睇翻你以前，又睇下而家，甚至可能 expect 紧未来点样出现，点样继续笑着行。相识在童年之后咧，我哋都系继续喺往日嘅岁月嗰度流连。边时呢只歌我都好中意，多谢你拣。一只咧喺几时出现噶？边时呢只歌？唔记得咗， 真系唔记得，应该九几年嘅。 边个原唱先？ 罗家良啊。 系啦，我哋叫佢做老家，好朋友嚟嘅，好好听嘅一首歌，叫做《岁月的童话》。 从前曾踏着薄在照上，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首次吹响，看夕阳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是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记忆，时间 做决心不定，这夜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心里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乱路，如何都震不开岁月摆布，这一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步在照相，讲起了自幼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让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阳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 仲有呢只歌名叫做《岁月的童话》，我哋唔系经常都可以听到，但系非常之啱我味道嘅一只歌，非常好， 好民歌味道， 系民歌味道啦，啲歌词啦，歌词就我哋今日又都喺我哋嘅成长嘅岁月当中咧，找寻一啲靓歌，呢只歌词系 perfect 嘅。咁我自己嘅岁月童话咧，都有少少啲民歌嘅童话开始孕育啦。就系、是、我小学嘅时候去睇呢个《仙乐飘飘处处闻》嘅电影，咁系人都睇噶啦，即系学生都应该睇过。咁我唔止睇过一次，亦都好深刻印象啦。就系、是、因为男主角嘅基斯道化庞马咧，就揸住个吉他木吉他咧，就唱咗呢首歌。唔知系咩嚟噶？咩叫做 Edelweiss 咧？点知啫？甚至唔识发音添啦吓，因为佢系澳国嘅一只，即系为澳国而作嘅一只歌，即系个 musical 里边所作。但系嗰只代表系二次大战嘅时候一首民歌吓。咁嗰阵时唔知佢点嘅，总之我中意咧就话，总之德国纳粹嗰啲德军咧就奸嘅吓，中嘅咧就系朱利安德斯呢边。同埋呢个上教先生，尤其佢唱歌咁好听啦，呢个就叫做小白花或者叫做雪绒花。 Edelweiss，Edelweiss，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时你可以喺上网或者上啲平台睇翻呢出怀旧嘅电影《The Sound of Music》。 呢个反而有睇， 一定有睇。诶、仲要系中意唱歌嘅或者系音乐人都应该要睇，有首一出音乐电影《The Sound of Music》。 收音机，旁人难明了，全让忧郁滋味。记给叫他着药的 DJ， 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寄出了心中笑和女白痴。日那些梦言，共欢欣失意，藏在那身子那年。当苦闷与失落时，就通过点唱你碎下的心宗旨。时期如梦境辗转地看他，这天已是个新 DJ。 凌晨无人时，随着他的口味，这歌里的心意全赠送你。那年当日你失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意思。那 像你的梦儿，读出了点窗棂，碎下的心终止。写过万字，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驱散着你的心碎故事。他的诗写过万字，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转告着你那爱意。那年昔日那些梦言，共欢欣失意，藏在那身子。就通过点窗棂，碎下的心终止。那年痛若你失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意思。那年编织着你的梦儿，读出了点窗棂，碎下的心终止。 歌名叫做《岁月流星》，写词的是著名填词人，我们的朋友陈少琪，他笔下的 DJ Natalie 叫做黄爱君，真人真事，所以现在有个结晶品叫做陈明熙。 小个秋，曾变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不断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都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里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